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五啦，周末啦，好开心啦！ 啊，小张张 ，Thank God it's Friday， 但系我哋仍然 Happy Every Day。Yeah. 我系乔一一， 极短篇离奇故事，噔噔噔噔噔噔，作者离奇暴毙，噔噔噔噔，下期待续。 作者离奇暴毙， 下期待续。 呢个古仔 十个字 真系精而简， 好好玩，非常喜欢。 死咗不过下期待续。 十点十五分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怪物人》，接近呢个周末，我哋今日又有呢个点唱嘅时间，喺十二点半后。当然仲有校长同你玩游戏，喺呢个你又知唔知环节里面出现咧？感谢对 Ghostbusters 嘅呢一首歌曲吓，哇！今日咧终于冇咗只酷热天气警告啊！你大家觉唔觉得咧？以秋天嚟讲，呢几日个天气都几炎热噶吓，即系 夜夜下昼热到爆啊！ 好焗咯，仲要 系 啊！ 我仲以为又打风添，系 啊！我都问咗有即系侧边嗰啲人，佢话冇，我见唔到，都唔希望佢打风。 冇错，冇错， 冇打风啦！ 啊，今日天气 十月啦， 都系热嘅，短暂时有阳光，有滞，局部地区有雷暴。啊，今日咧睇到一个网上嘅新闻。 问咧，我谂起自己童年啊。你童年嘅时候咧，系咪乜都玩，乜都够胆玩噶？嗱，因为咧 都系嘅， 都系嗬。细路仔咧，第一佢好好奇啦，第二咧佢唔识死啦咁样。咁啊喺国内咧，首先咁讲啦，你玩过夹公仔机未啊？你任何时候冇玩过 呢、這个，我哋细路仔都冇。 我知道嗱，就算咧有时咧细路仔未必有。即系未有呢个夹公仔机咧，但都大人有啲公仔机，你都会想试下夹噶嘛？你有冇试过啊？ 冇， 我试过不止一次啦。我帮个仔夹又试过啦，跟住我老婆即系贪得意想夹又啦，从来冇夹过，即系从来冇成功 過。所以我由头到尾我都知道件事系咁样 玩法 嘅，从来 冇 夹 嘅。 到最后尾嘅就可能你夹咗好多次噶，你已经可以够钱买一只， 咪系 买一只你自己喜欢嘅 熊仔。我同你谂法其实都一样嘅，冇夹夹唔到嘅。点解仲有人有夹咧？系咪个好似我咁抱咗个侥幸会夹到个心理？ 失气噶啦， 系啊，系就系侥幸嘅心理咯，同埋佢就玩个过程啦。 系啊， 我夹唔到， 真系少少，佢俾佢真系少少。 系啊， 得啦， 喂，都系咁样。好啦，咁啊，过嚟呢个夹公仔机咧，有一日有个经过嘅大人啊，见到，咦？点解公仔机里边嗰啲公仔中间有个细路仔嘅咁 样？ 哦， 喂，细路仔真系佢个身又细个啦，即系好瘦削咁样啦。咁有个槽咧跌个公仔落嚟嗰度咧，佢捐咗入去可以。 哇，好危险啊！你哋棘住咗啊！ 佢咪棘住咗咯，因为其实咧，如果你细路仔有玩过嗱，唔好玩啊。不过即系咁讲，如果有试过咧，有时贪得系伸个头入去一啲嘅栏杆啊， 我咪试过咯，喺屋企。我哋闯入屋村嗰啲咧，我夹咗个头就好危险， 得唔 系啊？系啊，因为只耳仔棘住咗噶， 系啊，经常系呢个 好惊。 我最近睇过有一条片，我都几得意。佢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嘅啫，其实有时好多嘢你唔系话净系得一边去谂件事系乜嘢咧？佢就影咗有一条片，有一个小朋友就喺佢屋企嘅楼梯嘅栏杆嗰度，咁咧就将个头棘咗喺嗰度，跟住咧阿妈咧点样咧搽啲油啊，希望可以翻出嚟， 啜翻出嚟唔得， 跟住咧又再谂住嘅就有个 消防员啦。 有个阿爸咧，就可能谂住咧就撑住左边嗰边嘅就撑住，右边佢翻开嘅话又系唔得。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棘咗喺度好耐，个细路仔都喊咗好耐。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佢自己都解决咗，就系点样咧？佢哋唔喺嗰两条柱中间嗰度，而系用个身摄过去另外嗰一边。你明唔明啊？咁咪得咯。你就一定是永远觉得佢就系个头棘住喺嗰两支铁中间嘅话，就一定要喺个头嗰度着眼。其实唔系，因为佢嘅高度以及嘅就系佢个身其实系窄过个头噶嘛。咁样你个头棘住嘅话，咁跟住你咪就系将佢一企起身嘅时候系打侧咁摔开，可以喺嗰两支铁中间嗰度。 搵只猫帮手，猫就实过到噶啦。 所以我觉得真系几得意啦。 系啊，我嗰阵时细个咁样贪得意夹咗出去咧，我觉得好 都教咗耐系嘛。 搞好耐啊！即系嗰啲， 你咪因为咁样细块面咁长啊？ 应该 因为掹嘅太多， 妈你 唔系嗰次，唔系啊！佢想推出去， 因为出面就系街啊， 系唔要你算数啊！冇鬼用啊！ 自己攞嚟 系啊！唔知但系我但系反而咁，我发觉咧，我住咗几廿年咧，个即系细个咧，我冇发觉有个细路仔伸个头出嚟，即系我未见过， 即系得你啫。 哎呀， 犀利真 系啊！细路仔系贪得意玩嘅嘢 咯。好啦，咁呢单嘢咧就咁，嗰个人就见到咁咧，就叫老板啦，因为老板理论上系应该要解决件事嘅，佢摆喺度噶嘛。老板话我冇锁匙噶咁样，所以最后咧都系非常烦，好似阿 Sarah 话斋啦，又系消防员咯，又系搵消防员。 唔使啊，你咪变成一个，当然啦，呢个系我天马行空啦，系咪？就大家俾钱入去啦，跟住要俾多啲钱嘅话，系夹翻个细路仔出嚟。 唔系啊，宁愿夹公仔都唔夹细路。 唔得，夹细路仔重伤。试下睇你夹唔夹到，佢最屘就可以闹埋佢噶啦。 唔系啊， 你夹唔到啦。 系叫个细路仔 唔准整痛佢啊！ 其实个细路仔点解会咁样？系咪因为佢就爬落去想自己攞个公仔啊？ 系啊，得意啦！ 点解就成为咗个公仔啊？ 个细路仔唔惊，继续喺里边玩。呢个咪童真 系啊！ 大人惊，细路仔一啲都唔惊。And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Come and find me, my name is Macarena. Always at the party con las chicas que están buenas. Come join me, dance with me, and all you fellas chant along with me.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0:25啊，風騷快樂人啦，咁有時出去食嘢咧，就梗係唔想嗌交啦，開心心係嘛？咁有個人咧就 唔想啦，點會？ 但係有陣時， 嗱，我約你出去食飯，我準備同你嗌交， 唔係你哋嗌交，係同嗰個酒家係啦。咁啊，有個人咧就話食完一餐之後咧，就本來咧叫嘅600多元嘅，埋單變1000元。咁咧，但係佢將嗰個單啦，同埋嗰件事物咧，即係成件事物咧擺上去之後咧。啲人就覺得 又被公審啦， 你有好大責任喎。其實 香港啊，定邊度？ 香港嘅係啦，其實喺一間酒樓食晚飯，咁樣600多元嘅餐，點解埋單會1000元呢？原來咧係有 A、B 餐，咁咧第一個菜係邊個呢？就係酒家啦。酒家咧將 A 餐變成 B 餐擺咗 上 台，上 錯咗， 上錯咗啦。咁第二個菜係邊個呢？就係呢一個人就會繼續食啦。 喂，我都唔知噶， 系啦， 点会唔知啊？系啦，你有咩送菜，你梗系知啦。 嗱，我哋三个，你睇个餐牌，我真系唔知噶。 嗯， 系啊，咁嚟到摆到唔食咯，同埋有时真系唔为意噶。 嗱，呢个真系， 唔 系 嗱，我想讲一样嘢先。嗱，你唔好讲话 A B 餐啦，你有时你自己嗌咗啲乜嘢， 填啱， 佢嚟错 咗，嚟咗龙虾， 嚟咗龙虾，咁你冇理由唔知噶。你明明嗌咗虾，但系佢有蟹，咁你跟住佢话，点会咁得意嘅咁噶嘛？ 你撞得好啱，系真系上咗龙虾。其实咧，我睇翻咧嗰两个餐咧系好相似嘅，中间系。鱼同鱼石斑石斑啊唔系石斑有一条唔知咩斑咩斑咁啊， 即系一条东星一条西星咁嘅意思 咧。我都唔系好识分啦。但系第一味餸咧，一摆上台第一味餸咧，本来佢嗰个600多元咧系虾啊，你啱啱撞中啦。但系咧上咗龙虾， 我哋唔系撞中，你嚟嚟去都系嗰啲嘢噶。 我哋其实冇为呢件事撞， 我哋冇为呢件事去费神嘅。你放心。 嗱，我讲呢两个餐俾你睇下系咪嗰啲事先啦。 好 A 餐600多，第一即系第一味餸咧就系珍宝虾球。 第二清蒸生猛龙参斑，第三咧金瑶鲍鱼脆银苗，其实都唔知咩嚟嘅。咁咧第二、第三，我觉得就好难分嘅。但第一味咧，如果九百几蚊咧，就唔系虾啦，系龙虾。咁而家咧，佢就食咗之后咧，就话：喂，我冇叫，即系 我想问系咪三四人餐咧？呢、這个价钱？ 三四人餐啦，一定系啦，有龙虾，有虾，有四五个course 咁样。 但系网民好多都系同。你頭先講嘅意見一樣啦，點解你自己唔出聲？ 唔係，真係有時唔為意嘅。你個蝦球，有時真係佢嚟到，可能傾緊偈咁就食咗。 我明啊，咁但係其實你自己本人作為食客嘅話，你真係食咗人哋個龍蝦啊嘛， 真係食咗， 咁你都要俾㗎。就算你嗌嘅係 A 餐，但係佢嚟個 B 餐嘅嘢啊嘛，咁你冇理由就係收翻我 A 餐嘅嘢㗎嘛。 但 係即係你覺得呢一樣嘢， 如果唔係我 嗱，你代入嗰個做生意嗰個啊， 係我做生意肯定係你食咗我啲貴餐，你梗係被收貴餐錢 啦。係啊。 虽然你是本来是个餐厅第一个人错了先的，他摆错了，但如果你知道喂不是我没叫龙虾，那就没事咯。 我真的不是他去错隔离台啊。 不知道啊，总之他 如果是没理由啫， A 餐就 A 餐啦，成间酒家睇他的袋 子。即是你的意思会不会重要是个酒家有些鬼马嘢啊？即明明你是落了个 A 餐的，我给了个贵的龙虾餐给你啊。 博你不知道嘛。 哦，到最后尾的时候他又赚多，但是他真的要给个龙虾你的。那个问题是。 不是但个价单大一点嘛。 我明白啊，咁但是会不会是即是。 不知道啊，这件事不关我 事。你这么阴谋论的。 我的人衰。 是啊，我都是我都是，但是我觉得到最终你都是要俾， 唔系佢都有俾， 到最终你都是要俾， 唔系系啦， 佢真系食咗，真系 硬啦， 系咯，咁佢唯有一样嘢嘅系咪就系将呢一件事去公诸于世，就希望大家去呢一间酒楼嘅时候，你哋要小心啲咧， 系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知佢摆上做咩啊？ 系咯， 啩 嗱，因为就咁嘅，我试过有一次嗰度，我都有同过啲朋友讲过，尤其是你系去海鲜档嗰度咧，就系买海鲜，跟住你去有某啲嘅地方嗰度咧，佢要佢帮你加工，大家就真系要小心啦。 系啊， 系啦，因为咧佢系会偷龙转凤嘅。 冇错， 我明明就系买咗嗰啲嘢咧，你食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唔系我买嘅啲生猛嘅海鲜嚟嘅。 系啊，就嚟叮当嗰啲， 咁所以系啦，就 系叮当 嗰啲。咁有啲人都有讲过，就吓乜原来真系去咗嗰间啊，佢真系会咁做噶。 真系有 噶， 真系有 呢一样嘢。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我就会同人哋分享咯。就会叫大家小心啲咯， 真系小心。 同埋系咪听讲有啲加工费系超贵噶？即系个 唔系啊，咁你 唔 清楚咯。 唔系讲紧加唔加工，而系你专登你再买啲生猛嘅海鲜，但系你食嘅嗰啲，譬如可能我买咗虾咁先算啦。你食嘅时候系霉噶，你知道 系 冇可能噶，因为我买嘅时候我自己真系不咧，佢仲系生虾咁跳噶 嘛。 系啊， 咁就真系要揾啲好啲嘅商铺啦。 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我觉得就值得同人哋大家分享。但如果你系咁嘅情况，除非你谂住呢一间酒家佢系成日都会咁做咧，即系叫大家小心啲咯，会唔会啊？即系系啦，明明系。呢个虾餐嘅话，佢俾个龙虾餐你嘅，就要逼你俾龙虾餐嘅钱咯。咁你就哈哈哈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夜缤纷第一个海滨市集下星期三在湾仔海滨举行海滨艺游方活动，内容包括音乐和舞蹈表演、无人机汇演、电影播放、售卖不同产品、小食和饮品的摊档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海滨事务委员会港岛区海滨发展专责小组主席何文尧说，支持公私营合作管理海滨，带入商业元素。对于消防处制定了方便业界遵从的消防安全规定，营运者只需要符合基本消防要求，就可以在场地设置明火煮食摊档。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当局拆墙松绑可以吸引有兴趣的业界参与，令到饮食摊档可以做多些种类的美食。他希望夜市可以恒常举办，令到市民游客想起某一道就知道有好多活动。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訪問倫敦的行程，期間同中國駐英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楊曉光會面，介紹香港的最新情況和未來發展，並且感謝大使館支持特區政府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工作。雙方亦都因應歐洲經濟狀況和前景，以及地緣政治等交換意見。另外，陳茂波分別向英國的金融服務業、政商界講述香港最新經濟和金融情況，提到國家堅定支持一國兩制制度在香港長期實施，香港獨特的地位和普通法、法治以及其他優勢長期持續。陳茂波又同英倫銀行行長會面，雙方就利率和通脹走勢、環球經濟的發展和挑戰，以及金融監管等共同關注事項交換意見。他其後出席由英國中國商會舉行的晚宴。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認為領袖金正恩早前的訪俄行程令到兩國關係順應新時代要求，提升到新的戰略高度，世界政治版圖亦都發生根本變化。報導又說，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高度評價金正恩訪俄達到預期目標，熱烈祝賀出訪成果。另外，北韓朝鮮之星電台報導，金正恩下令採取積極措施，進一步加強朝俄合作。報導說，金正恩統籌部署建設性措施，以便進一步加強朝俄傳統睦鄰合作，在各領域將雙邊關係推進到更高台階。英皇查理斯三世继续在法国的访问行程，在法国国会发表演说，强调英法两国有共同责任保护欧洲的民主。他又呼吁两国加强友好关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查理斯三世用法语发言，是第一位英国君主在法国国会发表演说。他呼吁珍惜和维护英法友好协议約，並且提議將協約拓展為兩國共同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友好關係，以更有效應對氣候和生物多樣性領域的全球緊急情況。查理斯三世在法國時間星期三抵達巴黎，展開三日訪問行程，是登基之後的第一次對外國事訪問。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2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30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7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5.2，升2.2；盈富基金18.39，升1.1；友邦保险64.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62.32，升5.4；阿里巴巴84.2，升1.55；美团118.9，升2.6；港交所292.4，升5.4；快手62.9，升2.5；京东集团117.9，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7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47，人民币7.299，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287点，跌283点。港金报179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54美元，卖出192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不过有时就算知道都未必识答嘅， 唔 系即系了解下啫，系啊。同埋而家啲校长多元化问题啊，唔系净系一样嘢啊。 嗰啲其实可能你晚下手我哋未读过嘅， 系啊，系啊， 各位同学仔， 系啊，都宣布上个礼拜嘅校长系得 1.5 分， 系啦，咁佢就安心啦，唔系好衰啫。 OK OK， 好啦，喂，琴日听阿小强讲咧，即系翻呢个月饼厂咧， 系啊， 我突然间谂翻起，有时有啲工作咧。本来就系咁，但系人哋会羡慕你嘅，即系我听完我都啊都有啲羡慕啊咁样。咁啊有啲员工 咁你去做咯，而家 唔使 羡慕啊，我唔使羡慕，我随时都有啦，系嘛？ 我以前翻嗰份工咧，真系有啲人羡慕嘅，你知唔知做咩？ 我点知啊？ 人哋俾钱我睇电视。就係、是、做嗰啲電視嘅撳掣嗰啲咧，即係播出嚟嗰啲 啫。 睇下唔算好啦。第一，因為你坐得好近嗰個電視個幕， 有輻射啊。 係啊，同埋咧，你八個鐘頭日日就係咁對住咧。同埋講真，電視節目都唔係個個好睇。係 啊，唔算筍工，係 嘛？好啦，咁呢個算唔算筍工咧？嗱，河南有間雪糕，我講咗添，應該唔問，唔好話俾你算啦。雪糕廠，係佢個福利係乜嘢咧？就係、是、 飲食雪糕， 不是。 试雪糕 不是就系、是、一年 研制雪糕， 一年只系翻七个月工，全部其他五个月咧都系有薪假期。 系、欸、咁，佢做咩啫？五个月 唔系你做乜嘢，而系佢哋好奇怪。佢话咧喺九月之后咧冇咩人买雪糕噶啦，所以咧佢就将个系啦天气冻，所以嗰个厂房咧就系闩咗，关咗佢，你翻去啦咁样。 系 咁足足一年咧系放五个月噶，咁又哇！系好正喎，咁样 唔系喎，我觉得老板有问题喎。 系啊，同埋佢就系究竟佢系咪好平先？即系人工好少咯。 咪咯， 你 咁 要拉匀咁样去计先得。 我有个朋友，佢喺中山做咧个月饼厂嘅， 嗯， 又系其实得半年做月饼嘅，其他时间佢攞嚟做咩啊？咪杏仁饼啊、蛋 都要做第二啲嘢， 系啊， 冇理由唔做， 梗系唔会， 因为你个厂房已经喺度噶啦嘛，你就白白交租噶啦，点解会咁样？ 就算个地系佢自己嘅，你都冇理由乜吉咗喺度， 系啊， 嘥晒 啊，喐噶嘛啲嘢。但系佢雪糕厂又会唔会同你嘅饼店有啲唔系好同啊？ 我即系唔识，即系制造雪糕嗰啲啦，可唔可以制造呢一个诶？ 即系做下其他嘢。 其实只不过系读第二 雪 糕 月饼， 都系雪糕， 净系做一半系咪？跟住你再加工， 冇错。或者雪糕火锅， 不过你又讲得 冬天、啊， 始终有个公司喺度，你点解唔出下其他嘢？唔冻嘅嘢咪得咯？ 系咯，或者你租俾人好啊，俾人焗蛋糕啊，即系相关嘅嘢咯。 不过总有啲行业系咁，我都听过以前一个帮人补习，但系即系已经去嗰啲天王级嗰啲。佢有时咧一到呢一个唔使考试啊，唔使冲刺咧，其实佢哋真系放几个月噶，因为基本上咧有啲时间一年里边有啲时间咧系好少人嚟补习。唔咯，即系我谂，真系嘅，每啲某啲个行业系会有啲叫旺淡季。 我唔中意做呢啲嘢。 咁你有冇谂过有啲乜嘢嘅筍工？其实你系想做噶。嗱，对于可能其他人讲，佢未必筍噶，但系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哇好筍咯。今日有冇谂过？我有、啊。 其实，我哋讲先。 啊，咁先有冇？其实我每次咧，即系行山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唉，点解要咁辛苦咧？即系每次你都要去行山。但系如果我能够做到嘅就系嗰啲嗰啲叫做乜嘢啊？ 行山嗰啲。 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管理员冇错啦，郊野公园嘅管理员，你谂下几好咧？佢每一日其实基本上就系揸个车上去行下山啊，睇下啲树木啊，咁跟住可以坐喺度咧休息一阵，跟住可以揸个车落去。 你同我都系一样，我依家咧。而家咧好多荒島有啲燈塔嘅，以前咧成個 family 俾你去住燈塔噶， 好靚，全海360度海景啊！ 我再申請，唔該開翻個燈塔我去住手。 嗱，我真係有坐言起行啊！我就因為呢一個嘅就係管理員啊，定係唔知啲咩員啊咁樣啦，我真係有上去睇過啊！原來係要好高嘅學歷，佢先至可以請你嘅，係啊，唔係話就係求 職， 係 咪 因為我 熟悉嗰個樹木 植物？我唔知，總之就我一睇，我個門檻我已經唔到。 系啊， 唔 系，咁你咪做佢嘅下属咯。 我唔做佢下属，我成日都会见到，哇，有啲揸架好靓嘅车，啲吉宝车咧。 仲要系禁区啊，有个栏喺度拦住啊嘛，咁人人行我哋就喺度 put。 我就成日同佢哋打招呼啦，咁样跟住佢见我几次，佢又系你啊，咁我系啊，又系你啊，梗系啦，我要翻工噶 嘛， 唔会咁啦。我净系试过有一个，就觉得都可以嘅，就系维修。嗰啲郊野公园嘅一啲工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佢哋都好辛苦，因为有一次咧就见到咧， 真系日晒雨淋嘅， 日晒雨淋，仲要系搬嗰啲石上去维修木头，冇错，咁你就 系 上到去嘅话就要整翻啲楼梯咯。 系啊，就 栏杆 啊，好 靓，几好啊，几开心。同埋点解我会觉得咁开心咧？就系因为我咁啱行嗰阵时候，应该系佢哋啱啱开工，我见到佢哋咧，大家咧买唔同嘅早餐咧，上面都大家 share。 喂，正啊， 心 share。 喂，佢哋食鸭会唔会又 BBQ 咧？ 我唔知啊，但我觉得做到咁样嘅话，你先至 开心。 享受人生 咁呢啲咪筍咯，係啊，真係筍工啊！ 我唔係講緊話要揾幾多錢嘅，我係講緊嘅就係你一路做嘢嘅時候，你好賞心悅目成件事。 好 似 阿 Matthew 自在咁樣， 自在 咯。所以咧，我有一次咧，我睇嗰啲紀錄片咧，就介紹以前嗰啲燈塔嗰啲守住燈塔嘅人啊，而家好多退曬休啦。咁佢哋話咧，一個月先翻自己屋企一次， 嗯， 全部時間喺上面， 全部時間喺上 面。咁你喺燈塔嗰度做啲咩噶？要 任你冇嘢做，即係 咁點解要有一個人要守住燈塔啊？ 因為以前咧，譬如話你喺鯉魚門嗰度咧，會有啲船咧入嚟嘅時候咧，夜晚咧你就會嗰啲燈就會著話俾人聽，喂呢度係即係入去啦。 咁但係你做乜嘢啊？即系 灯 塔守护， 系啊，睇住个灯有冇坏咯， 哦， 系啊，因为 有嘢做 人嘅，冇人 唔得啦，而家应该要问下阿 Leo 啦 ，AI 唔使你， 可唔可以帮到手？ 虚拟灯塔， 唔系虚拟灯塔啊，即系等于好似树木扮咁样咧，箍一个嘢喺呢个灯塔嗰度，即系睇下佢有冇事。 灯塔都冇得攞， 嗰个系 David 啊， 系，唔好意思，搞错咗。 Tomorrow brings in a world few hearts survive. All I know is the way I feel when it's real. I keep it alive. The road is long.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a stair every day. The lift i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the mountainLooking behind, all we have is here and now. All our lives are there to guide.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But we climb a step every day. Love lift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a mountain high. Love lift us up where we belong, far from the world.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缘。在一段感情里面，如果你觉得好累，八成是你爱得太多，对方爱得太少。在这些不对等的恋爱里面，你付出得越多，就会觉得越累。这个时候就要问下自己，可不可以承载太多的哀愁呢？感情不是一个人付出越多，收获就越多的。他和付出没什么关系。你是没办法勉强一个不爱你的人去爱你，就好像没办法温暖一个冰冻的心。在爱情里面，好像爱得啱啱好，总会有一方的付出多于另一方。在乎的程度越深，就会越累。如果沟通了好耐，仲系仍然觉得双方有个距离的话，咁可能你哋真系唔适合啦。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开心，为了幸福。既然难过多于开心嘅，咁放手可能都是一个好的选择。委曲求全是有个限度，冇乜嘢系摆唔低，冇乜人是不可以忘记。 徘徊彷徨了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收点， 在爱情里面，我们总是相信一句说话，若无相欠怎会遇见，世间所有的感情都是因为有亏欠才会相见，有时候或者因为亏欠所以我们遇见，但是再发展下去就跟亏欠没什么关系，我们都用心经营这段感情，这样就够了，何必再问哪个欠哪个。在感情开端的时候，期望另一方可以由现在陪伴自己到白头，不过如果不可以的话，只能够目送你离开，没什么原因，因为爱你，所以愿意让你走向幸福。 真正嘅幸福唔系你可以永远拥有佢，而系你明白佢要啲乜嘢，你可以俾啲乜嘢，然后心甘情愿为佢付出。爱情从来冇亏欠，一直以嚟爱嘅都系心甘情愿去爱，即使分手。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正式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些秒的痛，并无任何幸福是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念也欠缺留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三不四，你我再也不拖不延。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延。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 收明嘅呢首《不拖不欠》，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翻嚟就会有你又知唔知校长同我哋玩游戏。 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三不四，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十一分啊，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0%，马上开始。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新会商会陈白沙纪念中学，佢哋嘅校长就系杨文德博士，欢迎杨博士。 杨博士， 早 上。 长早晨。 早晨，各位各位同学，早晨， 早晨， 杨博士，你好，校长，早晨，跟你， 好开心啊，多谢你啊， 系， 系啊，教我哋好多嘢，真系好正， 冇错，头先同我哋分享咗嘅啫，即系有啲系好好嘅经验，系啦，不论喺教学或者喺自己嘅工作范畴里面嘅话咧，都应该要与时并进，不断努力。 嗯，杨校长啊，做校长辛唔辛苦噶？即系如果以你嘅个人嘅经验喺感受嚟讲， 啱啱头先。 我哋 话繁忙系啊，我哋话繁忙工作多，但系咧我唔用辛苦两个字形容嘅，系啊，因为咧嗰样嘢，如果你真系好有心，你好想做，你觉得做出嚟有意义咧，就唔系觉得辛苦嘅， 系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冇呢个字嘅， 俾人哋用嘅呢个字，唔系自己用嘅。 好，非常好。嗱，咁今日我哋就嚟玩游戏咯。好嘅。好啦，你又知唔知咧？首先系杨博士咧，就我哋问你先嘅。咁样 我报告一下上个礼拜嘅成绩啊，某校长系 1.5 分。 系啊，我会破。 你有冇？ 我会破何校长纪录嘅，我要挑战新低。 要零 挑战新低啊！ 嗱，你讲噶，你直答你都要答错。 好啊，喂，我想问阿杨校长同埋同学仔，你哋有睇过呢一个青蛙王子啦吓？好传统嘅童话故事，日本。本高中生咧睇完之后咧，啊而家佢有个潮语，两个字嘅啫，青蛙个蛙蛙化啊，即系美化丑化，佢会用嚟形容一啲人蛙化。咁到底咩意思呢？四个答案：第一，外表内在不一，即系有啲虚伪啊，觉得佢；第二，好活跃，经常好多动作啊，扎扎跳好嘈；第三，心理生理都惹人讨厌啊，即系外外在在都惹人讨厌。第四，不自量力，自己明明青蛙，但系好似觉得自己系王子咁样。蛙化，觉得一个人 蛙化， 蛙化 系啦，就系、是、来自呢、這、一个童话故事《青蛙王子》，即系锡咗一啖之后就变咗王子嗰个故事啊嘛。 系啦，冇错啦。 呢个老师啊， 你先啦， 嗯，我又觉得可能系 D。 不自量力啊嘛，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啊！点解嘅？点解你会觉得呢一个故事俾到你呢一个启发？ 其实我听晒咧，好似冇一个系呢个故事嗰个意思嘅。其实有，因为最尾其实佢唔系嗰样嘢噶嘛。佢其实 本来王子，俾巫婆变咗做青蛙。 应该如果你话有一个选择咧，话啊佢个外表虽然丑陋，但系咧内心地好善良，或者内里有一啲其他才能嘅，我就会拣一个。但我又听唔到有呢个。 佢 A 咧外表咩话？ 外表同内里不一。即係有少虛， 會唔會呢個似啲咧？ 外表同 內裏不一啊！ 即係睇佢樣就揼唔到佢心。 係啊，外表就一個青蛙，但其實佢係一個王子咯。係啊， 但我又唔係咁睇喎。呢個蛙化咧，我覺得咧係即係啲女仔咧蛙蛙音嗰啲嘢。我覺得即係扮萌啊嗰啲啊，你唔使咁嘅眼光。 但我冇扮萌喎。 但係人哋而家講緊嘅就係蛙化係來自童話嘅青蛙王子啊嘛，同蛙蛙音有咩關係啫？你喜歡蛙蛙音啫。 我都可以講嘢㗎。唔係嗰啲潮語係咁樣啊，所以我覺得 係咩啊？你覺得係咩？ 虛偽， 虛偽。OK， 系啊， 佢觉得 A， 杨校长你拣定 虚伪有虚伪咩？ 外表同内在不一，有虚伪的意思。 你就留心啲咩？ 有系啊，有虚伪。 外表同内在不一，有虚伪的意思。 有啊，我拣 A 啊。 嗯，阿杨校长你铁定未啊？第二咧就好活跃，即系好多动作啊，成日喘巴闭，好似青蛙咁呱呱呱呱。三咧就系心理同生理上都惹人讨厌，即系内外内外都惹人讨厌。 唔系 A 啊 D， 最后系不自量力。 我拣个错嘅 D 啦。 好， 我喜欢你， 校长， 因为佢要挑战灵蛋 啊。 我喜欢你，我陪你玩。 即系自圆其说，嗬，啱又。 我陪你玩，我拣先。 D 啊，佢拣 D 啊。 佢拣 都系我拣一个，我都觉得系错噶。咁佢有三个系错噶嘛？笨蛋。 好，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校长佢打我。 马小强，你系拣一 A 啊？喂， 分 到 你揀 A， 阿 Sarah 系 C， 系啦，校长揀 D， 系啦， 有冇人啱 ？A、C、D 有冇人啱？ 有， 嗯， 我觉得 校长啊，你知唔知我哋三个主持里面咧， 撞王 又系撞王， 有一个叫撞王， 系啊， 我唔信都要信，因为佢又撞中。如果你有睇 青蛙王子咧，最初个女仔系好憎嗰个青蛙嘅，甚至最后咧个古仔话佢憎佢憎到拎起佢掉埋墙，砰一声咁嘅样。 我冇睇呢个 喎，你系暗黑版嚟， 暗黑版嚟， 你睇下先啦。 有咩？ 好，总之答案就系、是、心理生理上都惹人讨厌，唔知好似个青蛙咁样。壮王 Sarah 系啱咗。 哇！好嘢，好嘢，好嘢。 有咩咁值得高兴？我都根本就唔识我乱撞。好啦， 好啦， 呢一条咯，咁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咧，即系饮汤嘅时候咧，有冇用过呢个汤羹噶？ 有。 讲紧汤羹嘅系匙羹嗰只喎，吓匙做嗰只吓。 白色嗰啲咧。 唔係白色黑色嘅，係講緊嘅就係匙羹。嗱，匙羹你哋有冇留意嘅咧？就係有啲係有一個窿， 有 一個係冇嘅。好啦，咁我想問一問嘅就係話，湯羹上面呢個窿揾嚟做乜嘢嘅咧 ？A 方便運輸 ，B 係因為有一個窿，就令到當嗰啲匙羹搭埋嘅時候嘅話咧，佢哋唔會黐埋一齊。C 係製作過程嘅一個原因，而 D 佢係一個款式嚟嘅。 一定唔系款式啊！ 一定唔系款式。 校长，其实這個呢个咧，我有谂过出过嘅，我就系嗰啲胶凳，胶凳咧咪跌埋嘅。 你好似真系出过喎，记得。 原来有个窿嘅。 系啊， 你知唔知点解啊？校长，你读 physics， 差能系咪？ 呢样嘢同 physics 冇关系。 制作过程啤住嘅时候，佢要可能吸翻个帽攞翻出嚟，咁所以一定有啲嘢。 唔系，佢、哦、我记得啊，好似系因为佢。 唔系你答咗佢呢个问题先， 中间 个 窿 系啊， 个 胶凳 中间个窿就系落雨搭湿嘅时候可以去水嘛。 你又啱，你又啱，但系其实佢有用噶。 啊，真系有用。 系啊。即係後生唔知咯，即係後生唔知咯。 講翻時間先。 問你條問題，改你條，佢唔識。好啦，咁 點 解係邊個？ 我記得有留意過。 係啦，湯羹上面有個窿，究竟係點解咧 ？A 就係方便你運輸，而 B 嘅就係話佢就唔會將嗰啲匙羹搭埋嘅時候嘅話咧，就因為有個窿嘅關係，佢唔會咧黐埋一齊。而 C 佢係一個製作過程而導致佢有個窿嘅，而 D 佢係一個款式。 阿校長啊！就算啲碗咧都冇窿，咁佢哋咪一样跌埋一齐嗬， 所以就黐埋咯。 我同阿校长倾紧嘢啊， 唔系嗰啲碗佢系啲纸隔住嘅，好多一只一只咁样。 运输嘅时候啫，唔系制作嘅时候。 我觉得即系， 我觉得系 C 都唔系。 我觉得 系系啦，有唔系？我反而觉得有机会系运输或者制作嗰阵时。 我觉得系 C， 我都觉得系 C 啊。 嗯，咁你拣咩啊，校长？ 系。 校长拣错， 你拣错个嘛？ 你拣错， 好 拣错个系咪？ 系 C， 我都系 C。 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 系佢拣错个， 唔紧要，我跟佢错。嚟， 你点？ 马老师， 你点？你点？你点？ 我运输啦，我拣错嗰个。 运输系咪？即系你拣 A， 第 一 A 两 C 系咪？ 冇错， 有人啱，正确嘅答案系。製作過程嘅時候就有呢個窿嘅，嗱想同大家要講下，因為咧其實咧，當你要去燒製一個匙羹嘅時候咧，以前係點樣燒製嘅咧？係一個匙羹一個匙羹一個匙羹一個匙羹咁樣擺喺度燒製嘅，所以佢哋亦都要需要有一啲嘅空位咧。燒製嘅時候嘅話，佢燒製嘅就唔多啦。但係當佢哋燒製嘅時候，發現咗，其實可以喺個匙羹上面嗰度咧穿一個窿，佢就可以冇錯啦。一個位置嗰掛起嚟，掛起嚟掛，你就可以一次過燒製好多個匙羹啦，就可以增加佢嘅產量㗎。 好嘢，校長， 我上次破蛋嗰間匙羹廠佢冇啊， 搞錯你有冇破 人？唔係仲係仲有機會，仲有機會。 好，我哋聽住歌， 一分鐘。 翻嚟繼續，冇錯冇錯。 每天愛，從來為愛太多傷痛，存在明白無奈，能承受這是預計之內，只因相信將。天开，等着我来。 心情愿，我哋有梁乐彤嘅呢一首歌曲。你又知唔知道马同学，请你发出问题。 好，做乜嘢 啊？我而家谂紧嘅就其实斗低分咧，我觉得个感觉上我会觉得冇咁大压力。 轻松啲 啊！系啊，低分真系几好啊。 OK， 好好。 我冇谂过佢策略系咁啊。 有一种鸭咧叫柯尔鸭。我系 我知道， 澳大利亚 有啲人我哋当宠物， 冇错啦，呢个就系一个宠物鸭， 好 细细只，系啊，即系佢 好可爱， 五百几克啫，呢、這个即系长大咗。咁咧，佢嘅英文名咧，你唔使 唔系啊，我想睇紧点写啊，柯尔鸭，我啲人知道，哦系 宠物鸭嚟嘅，咁、okay. 其实佢系源自荷兰嘅，咁佢英文名佢有英文名嘅、嗯，叫 Caldk C A L L D U C K， 咁样一个文嚟。为什么他的英文名字叫 Caldk 呢？为什么？好，听着了。哎，这只鸭很得意的，早上呢就好像鸡蹄那样，喵喵喵喵，所以就叫 Caldk。 嗯。 B， 这个呢他因为呢他经常叫的这只鸭，那么呢人呢就拿他来 喵 喵喵，然后呢沼泽的野鸭呢就会埋来，跟着呢猎人就狩猎那些鸭。C 就是这种鸭呢它叫声就是得得得得得得，就是这样得咁样叫的。 咁点解叫 call 得？ 唔系就系点解咯？ 咁佢梗系 call call call call 咁先叫。Sorry 啊， 第四， 我多谢我多谢，我奖罪我奖罪。 啱嘅系讨论啫， 讨论啫。咁你系咪叫 call 得噶嘛？咁即系佢叫 call 嘛？咁如果系咁，咁应该 call call call。 就唔係嘅， 咁佢先至係叫做 校長偏心， 呢個有意義嘅問題啊。 第四選項 ，OK， 第四個選項 嚇、啊，第四咧點解佢要 call 得咧？就係咧啲養嗰啲人咧一嗌咧呢、這個鴨仔咧，佢就自動翻埋嚟啦，走翻埋嚟啦， 一 call 就得啦，一 call 就得啦，咁樣咯，係、 啊，佢每一招好似啲雞蹄咁樣，喵喵喵喵，咁就。啲人起身啦！ 哦，即其實佢叫 Morning Call 得啊嘛， 冇錯。 哇，好嬲啊你！ 佢都冇叫 Morning Call 得，咁你唔係啦，第二解釋。 佢以前咧啲人咧就攞佢嚟咧做狩獵嘅，意思就係話 最似 係 呢個 鴨咧，咁樣沼澤嗰啲鴨仔啊走。 最似係呢個。 係啊，所以 call 啲鴨。電 視咧。就係佢叫法咧，就係 得得得，依個唔係 A 同 C，A 同 C 都唔啱啲。 D 是乜嘢啊？你头先 D 系 一 call 佢就嚟啊， 系啊， 四 啊， 我觉得最似系 B 噶啦，但我拣 A， 你拣 A， 好， 冰， 我拣 C， A C D， 有冇人中？ 我跟你，啊、我就系拣一个错嘅， 冇错， 系咪啊？ 即刻輕鬆，即刻輕鬆到 我。A、C 同 D 係 全部錯。 嚇！ 佢真係攞嚟做狩獵嘅，一嗌咧，咁啊沼澤嗰啲野鴨埋嚟咧，咁啊獵人咧就收嗰啲野鴨。 係啊，其實你係啱嘅，係啊，校長係啱嘅， 係啊， 係啊， 你冇辦法啦，判罰佢啊， 好嘢， 我應承咗， 唔好，我應承咗學校長， 你同佢平分一點五分， 你唔好得私下咁樣交易嘅。叫飄逸大清晨，似雨點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领你开。 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Oh， 街中捧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幸运满老土。 Reunite。 想见电源烟，哦啦啦。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捧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oh， 别问有或无，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啦，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团聚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随心，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九龙塘的根德园幼稚园宣布三年之后停办，出年新学年起停收 K 一学生，学校2025-26学年关闭。校方解释，入学人数持续下降，加上目标年轻家庭移民，为学校营运带来挑战。学校目前有三成员工，包括校长、校监和老师等，都已经达到或者接近退休年龄，学校难以长期维持优质教育。校方话，学校会按教育局规定每月收取学费，强调在未来三年有充足的营运资金，亦都没有计划加学费。信中提到，根德园幼稚园创校60年，毕业生超过30,000人，感谢一众学生、家长、旧生和职员的支持。消委会确认电脑系统前日被黑客入侵7小时，勒索50万至70万美元赎金，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备案。消委会话，勒索软件已经从电脑系统盗取某些内部资料，包括员工和客户数据，正是深入调查是否涉及个人资料外泄，未来几日会接触可能受影响的人士。消委会主席陈锦荣话，被盗取的可能涉及员工、前员工、家人和空缺申请者的资料，例如身份证资料和住址，以及8000个选择月刊订户、投诉人资料等。消委会强烈谴责黑客，强调绝对不会给赎金，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期望将有关人士绳之于法。消委会对今次事件引起市民不便，深表歉意。 涉嫌诈骗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在澳洲登记的公司正是申请自愿取消注册。会计界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说，撤销注册是令公司结业的简单方法，关注对方在重要时刻递交自愿撤销，可能令香港苦主申索的时候会相对困难。黄俊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建议香港苦主应该向澳洲相关部门申请，告知对方这间公司其实是有争他们钱，或者涉及香港的诉讼，令到这间公司不能够取消当地注册。他说有关过程可以委托在香港的会计师或者律师处理，但是前提是要快，因为当资产分配出去的时候，会按照申索人的先后次序和金额处理。对于 JPEX 向投资者提出持份者分红方案，黄俊石说，是不是应该再相信他们所提供的所谓产品，是需要很慎重考虑。本港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香港天后诞和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获列入国务院2021年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孙中山纪念馆向两个项目的保护单位颁发牌匾。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亦都有出席颁发仪式。香港天后诞协会和香港长衫协会的代表在仪式上说，项目能够列入名录是一项肯定和重视。今次成功申报的两个项目涵盖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界定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和传统手工艺类别，具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且在社区或者相关范畴中具相当的代表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85点，升229点，总成交金额4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4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52元，升2.4元，腾讯控股310.4元，升7.4元，恒生中国企业62.82元，升1.04元，友邦保险64.85元，升3毫，阿里巴巴84.85元，升2.2元，美团120.1元，升3.8元，港交所293.2元，升6.2元，京东集团118.9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48.17，瑞士法郎0.904，加元1.346，人民币7.30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2452点，跌118点，港金报1792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29美元，卖出192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受道路事故影响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村也，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南昌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西行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美国银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亚加路街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嘅第一二线就需要封闭啦。咁而家亚加路街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一带就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虽然封路重开，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南昌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九月二十一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热血最强，天下无双，用机械人一决高下。电视节目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2023花落谁家，本地八间大专院校14队参赛队伍亲自研发必杀机械人，竞逐冠军殊荣，争取资格代表香港出战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未继续我哋嘅游戏之前咧，介绍我哋嗰啲新血啊，我哋啲靓仔吓。今日咧，阿 Harry 哥哥啊 ，Harry 小朋友咧会帮我哋接电话，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一十二点半咧就我哋点唱时间， 快啲打嚟18723888。佢另一个名叫做卢广仲， 一样样， 两个嚟咗呢度， 卢广仲， 好犀利啊 ！OK。好啦，嚟返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新会商会陈伯沙纪念中学杨文德校长。 杨校长你好。 大家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嗯， 跟住俾你啦，到你问我啦，系啊，好，而家翻晒俾交个波俾你噶啦， 即刻问问题啦，系嘛，留心听书，系， 知道， 好，好啦，咁我理科出身嘅，读 physics 嘅，系啊，物理科嘅强啦，先问一题物理科嘅问题啦，好，爱因斯坦大家都识啦，嗬， 知，我只猫， 凭什么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咧？ 嗯， 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出名佢嘅梗系，好啦，选择 A。狭义相对论、 嗯、 B 广义相对论、 嗯、 C 光电效应 D 质能等价公式啊，听到唔知系咩？其实真系 E 等于 MC square 呢个见过嘅，一定见过嘅。 呢个有 E 等于 MC square， 但你唔知道个名字叫质能等价公式。好啦 ，A B C D A 狭义相对论 ，B 广义相对论，相对论冇人未听过啦，我咁出名。嗯、C 光电效应可能少人听过啲 ，D。质能等价公式其实即系 E 等于 MC square 系啦，咁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嘅就系、是、C 系乜嘢？点解 C 咧就系而家讲嘅应用啦，系、嗯、啊，讲个理论都第一冇时间，第二大家都听唔明嘅。 嗯，应用啊，啊 应用就系而家所有嘅光太阳能发电板 就 系、 是、用呢一个嘅理论， 系啦，用呢个理论光电效应嘅理论。嗯， 有冇 tips 啊？ 系有冇 tips 啊 ？tips 咧就系、是、咧，即、就、系、是、爱因斯坦嘅每一个理论咧都非常之伟大嘅。 嗯， 其实每一个都足够攞一个诺贝尔奖嘅。 哇！ 是但系咪有一个其实有好多 争议 嘅？ 但系只系得一个啫，都系。 系、嗯、啊，但有一个应该好好大争议噶嘛，系嘛？ 广义 相对论定狭义相对论？ 哦，广义相对论咧就因为嗰阵时就觉得太抽象啦。其实狭义都系嘅， 嗯， 都系好抽象嘅嗰阵时。嗯、当时系冇人一个凭空谂出嚟嘅嘢， 嗯 ，theory 嘅啫。 冇错。 点有？即系科学系要有实证噶嘛， 嗯、 要做实验噶嘛，系、嗯、冇人验证到嘅。 唔系凭空讲嘅， 系啦，冇人验证到嘅。咁就已经有好大hit啦。 光电效应。 好，其他同学， 即系话太合，即系太过虚泛嗰啲就未必会攞奖，系咪咁意思啊？ E 等 嘅 MC 唔系嗱，你自己 E 等 MC square 又解释下啦。嗱，E 等 MC square 咧系一个制造原子弹嘅背后嘅理论。 一个 equator 嚟，诶 ，equation 嚟噶，系咪？ 冇错，吓、嗯、用呢个理论嘅背后就 系、是。海默有冇讲啊？爱因斯坦 好 friend 啊，佢两个。 我知啊。 系啊。爹。 阿小云 C 系嘛？ 我 C 啊，光电效应啊，我呢个课题我都有研究过。 我知道你发明噶嘛？你话俾阿爱因斯坦听噶嘛？ 电光火石之间即刻收工啊嘛。 咁我拣一个错噶啦，我拣 B 啦。 冇错，你如愿以偿就 系 错噶 B。 系 好。咁啊，相对论 A、B 都唔啱啦。头先睇到边个 tips？ O K， 佢真系专登拣个错嘅， 系 咪？唔 系 C 啊 D 啊，真系好啦。正确答案啦，系 C 嘅光电效 应。我都话我读过啦， 系真系有啲啊理科根底啊，系咪读理科啊？中学 冇赞我， 系好嘅， 唔系 Hugo 我知佢会 系 好啦。跟住转啦，历史文化 好。 我想你讲多少少呢一个 理论啊， 系啊，点解佢会凭住呢一个而去攞到诺贝尔奖？ 嗱，呢个又有一段古故 喎。 嗱，以前啲人咧，即系拗咗几百年咧，由牛顿年代啊，跟住好多科学家就拗啦，究竟咧光系咩嚟嘅？光究竟系粒子定系波 wave？ 因为两个系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嘅。咁啊，但系咧，好多人又做咗实验，咦，发现佢系咦有 wave。波嘅特性，跟住又做啲人做实验，唔系喎，佢有啲粒子嘅特性，跟住解嘅都解唔到，系啦，拗咗， 拗 咗，最尾咧冇错啦，爱因斯坦就话光电效应证明佢一定系粒子嚟嘅，最后就系、 是， 其实两个 好多粒波埋， 系啦，点解唔可以好似个银仔咁有两面呢？你有时睇到呢边啫，但系有时又反转你睇到另一面，咁、所以两样都有， 好哲学， 系 啊，呢、這个所以系一个 其实 伟大 啊，系、啊，好， 好， 哇，好伟大， 下一题啦， 下一题， 我 历史题咯，我哋专登唔好成日都系全部都系理科噶啦， 历史题啊， 好，历史文化题， 好， 好啦，咁啊呢个话说我去呢个北去天津啊，啱啱带啲学生去天津咧，咁啊影咗一张相，跟住咧嗰度啲人话俾我听咧，原来佢嗰度啲厅嘅摆设咧，即系喺老北京啊天津喺嗰度附近咧。啲四合院里面家庭咧，都会有一个摆设喺个厅度嘅摆设。佢哋会摆一个自鸣钟，一个花樽、花瓶，就系咁，同埋下边边一样嘢咧，嗱、有寓意嘅，系一啲即系梗系吉祥啊，好嘅寓意啦，好嘅传统嘅。 一个钟，一个花樽， 系啦， 同埋乜嘢咧？ 个同埋乜嘢咧？系啦 ，A 一块镜 ，B 山水画 ，C 字画 ，D。祖先灵位 系 系净系喺天津啊？定系、 其实天津啊、北方啊、北京啊、都有。 佢哋摆个位置系咪都好接近噶？ 反正个厅 使唔使摆好近噶？ 系附近啦，系冇错。 对唔住，镜。 镜啦 ，A 系镜 ，B A 系镜 ，B 山水画 ，C 字画 ，D 祖先灵位， 钟同埋咩？ 首先有个钟，跟住有个花樽、花瓶。嗱、啊，你记住系北京 有冇花？ 你谂北京，唔重要， 冇 关系，唔重要。 系有 俾啲 贴士 啦，有寓意嘅，所以咧，我要你由北京嘅角度谂咯。北京真系要讲。说普通话， 对呀、啊， 对、嗯、所以考埋普通话呢、這个吓 花瓶 个钟，俾啲提示个钟，佢哋系讲明系一啲叫自鸣钟， 嗯， 自鸣钟 即系咧旧啲嗰啲咧会响叮一旧钟嗰啲叮会响嗰啲，系啦，咁就所以有钟声啦， 嗯， 提示好 山水画字画 钟声 字画。 唉，嗰阵时做咩唔读嗰啲书？ 系咪一个？系咪佢哋加埋三样系一个物，即系一个称号或者一个物件嚟噶？ 系一个吉祥嘅说话啦。 系啦，系啦，系啦。 祖先灵位， 祖先唔会有祖先灵位。 我觉得唔系。 譬如中花， 我 知镜咁系咪？ 冇错，冇错， 我都觉得系镜。 系镜啊， 镜。 哇，咁统一嘅 镜， 即系大家都拣镜。 系 好 错， 答案系大家都啱嘅。 好嘢。 佢加埋係中花枝， 係咪啊？喂，咁原因係咩啊？嗰句吉祥嘅説話， 因為佢加埋 係。我嘅原因係因為我係藏王， 冇錯啦。我已經肯定嗰個藏唔係藏完嗰個藏， 係藏 係撞到藏彩嗰個藏， 藏嗰個藏。 好。 咁 但 係 冇人知原因嘅，但係 即 係大家都係藏王啊， 藏 嘅 呀， 係啊，都係中。鐘就講明有聲嘅啦，有鐘聲啦，有一個屏啦， 鐘聲屏， 咁所以加一個鏡咯。咁四個廣東話讀唔啱㗎，但係你用普通話讀咧就啱㗎啦。鐘聲片尖， 鐘聲平， 鐘聲鐘聲就鐘 聲 聲 片 片 尖尖， 哦，鏡就 平 靜，鐘聲平靜， 鐘聲平靜，個人好靜。 其實當年平安咧，冇事冇怪冇風冇浪， 已經 係 好好 嘅一種祝福嚟 嘅。哦，好嘢。我今晚就喺屋企摆先， 呢个阵嚟噶， 声幅上俾你啊！ 我有个四合院嘅咩？ 好，声幅上俾你，点摆法？ 第三题， 好，第三题，好啊！呢个咧就系又系历史文化啦，中国嘅历史文化，咁啊，中国佛教、道教啊，好多神明啊，都圣贤嘅嘛，咁边一个最多寺庙嘅？ 嗯， 系 四个选项 ：A. 关羽 ，B. 财神 ，C. 天后。D 观音， 观音， 即系关羽咧，即系财神。 关羽只系财神， 系啊，一个文财神，武财神啦。 咁、我嗰日去天津就见到一个叫关羽嘅像，一个系财神嘅像。咁佢应该系分开嘅， 哦，就文财神同埋武财神咯，系啊，咁啊， 分开啦，我哋当佢。 O K， 我估啊，财神。 又是北方嚟天津 咯，系啊系啊，唔系而家就计成个中国里 边，中国 咁佢有介绍咧，就系全个中国里边咧系，咁我都上网查过啲资料，系 我拣天后， 天后好 C， 我估财神， 财神就系 B， 观音就 D，B C D， 好 哇，有冇中？ 同头先一样，全部都唔中，不过今次 吓 关 羽。 系， 其实头先佢讲咗佢喺天津。 其实我应该，你应该问我攞贴士先啊嘛。 我唔想啦， 关羽，我哋靠自己。 你唔知关羽，即系好多人唔同朝代嘅都即系 都会 君主都系中意忠臣嘅，即系佢第一样忠嘛，佢嘅印象征就系系啊，黑白两道都 大呢个字， 即系皇佢好多好多好多 fans 嘅佢 系 我 净 系知麻雀馆可能。 明白， 好， 学到嘢，学到嘢，好，第四题 系啦，接住落嚟，其实我想问一个数字嘅，咁就都照问啦。全港有几多间庙宇咧？咁你估？ 哇！但有冇得拣？有冇得拣？ 嗱，我可以俾个提示你咁谂嘅，全港有十八区，咁你发觉你自己生活个区有几多间，咁就照成十八咯。 我试下先。 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咪包括任何嘅庙宇，就系天后庙啊、关后 大大细细、 大大细细啊， 高速公路侧边嗰啲算唔算？南无阿弥陀佛 嗰啲，唔系庙宇嚟噶， 唔识我啫， 石咁多 一 个碑嘅啫， 唔系咯，唔系叫庙宇，连庙宇系乜嘢你都唔知。 我问咗啦，咁点啊？ 想冚你一把， 继续咯，我哋继续。 校长啊，佢真系 唔可以讲笑啫。 我哋 继续 啦。 嗱 A， 我哋大概俾个数字 翻。 好啊。A 少于100间 ，B 100至300， 系 C 300至600， 系 D 超过600， 玩大概超过600。 C D 100到300 D C C 就300至600， 系 C D 100到300， 100到300， 系。好， 有冇人啱？ 今次有人啱嘅， 系 啊， 正确答案 系超过600间。 哇！果然你名不虚传嘅， 果然系撞门， 江湖 好嘢，好嘢， 唔好阻住我， 终于见识过， 其实 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一撞就 广播到撞网，臭鸡 咁多嘅咩？不过你大大小小嘅庙宇真系，其实有好多嘢拜嘅，我听讲。 冇错冇错，大小小好多嘅，但系咧，根据呢个庙宇，嗱，香港咧。有個管理，即係其實民政事務處咧就回覆咗文匯報有個查詢咧，有資料㗎嚇。而家咧註冊咗嘅廟宇咧，其實得347間嘅啫。不過咧有好多啲細嘅咧係唔註冊嘅，啲人統計到其實超過600間㗎啦，應該再細啲可能就加埋仲多啲。嗯，好，跟住下一题喎，系咪啊？好厉害，好，證明你對呢個社會就經常行街啊，見得多啊，嚇。好，最後最後一題。啊！最後一題 專心讀書就 其實為咗保險咧，我係準備咗兩題，即係有六題嘅。最後一題 好啊， 我俾你揀啦。你想答國民教育題啊，定係答呢個生物 生物 生物生物 ？OK， 好，咁我就轉用生物題。生物題啦，就係呢個螢火蟲幼蟲嘅階段，佢係要10个月嘅幼蟲，即係一條蟲捐下捐下嘅時候食嘢10个月。好啦，變咗條成蟲就會發光啦。咁究竟佢生命？时间有几长咧？ 嗯， 你可以心目中有个答案先咯。幼虫都维持10个月，即系我哋都系开到10个月啫。 我明 好啊，跟住 A 10小时 ，B 10日 ，C 3个月 ，D 10个月。 A 定 B 嘅 啫，系啊，因为 A 同 B 嘅啫，10日有冇咁长啊？冇，10小时 A 10小时， 10个钟，10个月。一条虫啦啦得10个钟就死，好难睇到佢。24小时都唔够。 你冇理 佢日头出世，夜晚发光就睇唔到噶啦。 系啊，死噶啦，跟住发完光死噶。 发光系为咗咩啊？ 求偶。 冇错，咁都未到夜晚，都未发生求唔到偶，咁点算啊？ 佢 晏啲出世咯，晏啲出世咪得。 仲有一位 B 系咩话 ？B 系咩话 ？A 系10小时 ，B 系10日 ，C 系3个月 ，D 系10个月。 咁我估十日啦。 10小时， 两个， 两 个 A， 一个 B。 好啦， 正 系 咪 撞嘅？撞王系失手啦，系 B 啊，十日 啊， 大概系因为唔同，你专登要答错啊嘛， 系啊， 系咯，所以你成功咗啦。 我真系好爱你，你会闹 住 好， 广播到撞王， 所以佢保持佢嘅水准嘅， 系啦，好。嗱，今日咧校长都有啲嘅信息想讲，同埋送首歌俾一啲嘅朋友仔嘅吓。 好啊，咁我送首歌咧就系谭咏麟嘅《成功需苦干》，咁就希望所有嘅同学都努力读书啦。咁特别送俾咧啱啱去咗台湾升读大学嘅释如，咁啊希望佢可以努力，知道佢好艰苦噶，因为佢又要又翻 part time 做嘢，又要读书。咁但系咧努力之后一定会成功嘅，好加油！咁啊，所有帮过佢嘅老师同社工同学们。都希望你哋可以鍾意呢首歌，多謝大家， 多謝校長， 多謝校 長。 每日辛酸心創傷，不必費心力去找真相，世態仲未如意，亦必須直往成功需苦幹。抱稳宗旨，咪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So 会变方向，莫再因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纵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估唔到今日嘅天气咧，都几热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估唔估到几多度咧？系33度。哇！而家已经9月22号，秋天嚟到噶啦，点解仲系咁热嘅咧？相对湿度61%嘅，下昼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局部地区有骤雨。大家咧呢个周末玩得开心啲啦，翻嚟咧12点钟之后咧就会有车路的士同埋电话嘅点抢。头先提咗电话号码噶啦，记唔记得几多号咧？就系18723888，18723888，马上可以打嚟咧。阿 Harry 仔就帮你接紧你嘅电话，抄低你想讲嘅信息，咁啊即刻打嚟咯。先听12点半，12点钟嘅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好啦，风骚快活人最后一个钟头，12点11分啊！电话号码18723888，想点唱就打嚟啦。 车路的士， 哇！潮潮又嚟啦！ 大家好啊， 早晨啊，车 啦， 我又嚟啦， 冇错啦，咁开始我哋今日嘅车路的士系咪有车谈快信信？ 首先嚟个车谈快信， 今日啲信系咩信？ 又可以介绍下喎。咁其实咧，讲车不上呢样嘢啦，大家都如火如荼啦，其实好多人已经申请咗，甚至乎上咗去啦。咁唔知有冇听众其实系而家仲系申请流程中嘅咧？咁 有啲复杂咯，我只系觉得有啲人讲话。 系啊，因为譬如我自己咁样啦，咁佢港车北上成个计划其实系要用抽签形式去进行嘅， 冇错。 咁我就好好彩啦， 抽到， 抽到。 但你知唔知我抽咗几多次啊？ 抽過三次 O、okay, K， 我係去到第七次先中嘅，佢真係考驗我嘅恆心，死心不息。我同你 講，我想問你係咪諗住無論抽幾多次，你都要繼續抽落？ 冇錯， 你想上去消費啊嘛。 我係望住阿珠海賽車場你等我啊，所以我就一路就係唔得，我一定要抽到佢為止。咁去到第七次，咁啊卒之抽到咗啦，好開心喎！咁個流程其實都有好多嘢大家需要注意嘅，因為其實好得意嘅，我自己個經驗啦，咁成個流程裏面呢，其實真係官方出到嚟一個好似一個叫做懶人包咁樣，其實原來冇㗎喎。咁其實好多嘢都係大家逐步去行到埋去嘅時候先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嘅。咁其實都可以同大家。 唔會啊，咁有人會申請過㗎嘛。係 啦，申請過，我哋其實 就 靠嗰啲 咯。 係咯，其實靠嗰啲嘅啫。咁好官方嘅，其實原來真係冇嘅。咁如果大家， 方面係冇嘅。 譬如上年紀啦，跟住或者甚至乎冇乜上網嗰啲，其實真係會幾一頭。 冇水 嘅，真係唔知發生緊咩事 嘅。咁所以大家聽下我哋車 咁可以睇下分享一下啦。咁個過程裏面發生咗啲咩啦？ 好。 咁其實咧，我哋抽獎抽籤中咗之後咧，咁就好開心啦。 我都話要抽獎啊，你唔好話我啦。 好開心之餘咧，咁其實下一步要點樣做咧？其實我哋就要同香港運輸署，我哋要先申請一個叫做禁區紙嘅嘢嘅。咁個禁區紙咧就要有一個年期啦。咁其實。正常嚟講係一年十二個月咁樣去買嘅，咁就要睇下啦。大家如果之前曾經係有一啲類似去澳門停車場可以行得到港珠澳大橋嘅禁區紙嘅話，咁要留意呢一樣嘢啦。當啊，因為你唔會兩樣嘢咁啱啱好揼揼含12个月噶嘛。當你嗰張澳門嘅禁區紙已經係用咗四個月咁計啦，咁其實你一年十二個月嚟講，你仲剩翻八個月嘅啫嘛，就要留意啦。咁你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去到國內嗰一段咧，你就唔好申請十二個月啦。你申請八個月好咯，原因係咩？因為背後牽涉咗保險，原來咧保險國內嘅保險咧，佢係唔容許你無端端添加呢四個月額外嘅四個月嘅，佢一買十二個月就係嗰個年份啦。咁你原本有嗰份，你剩翻八個月嘅啫嘛。咁如果假設你將香港新嘅禁區紙出咗嚟十二個月嘅話，其實你保險係已經唔夠 cover 噶啦。咁樣樣咧，你就到時就要逼於無奈重新再買嗰一份噶啦。咁就唔係講你無端端可以買一份。四个月连住顺住落嘅嘢系唔得嘅， 系冇无缝交接嘅， 冇嘅。咁所以你就要计翻啱条数啦。如果你系有第一张去澳门嘅禁区纸嘅话，咁其实就要计翻啱个月份咯。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冇嘅，我系第一次申请嘅，我直接一下个已经可以去到珠海入埋国内嗰一款嘅，咁就唔紧要啦，你 就 可以攞尽啦十二个月。系啦，由零開始就最簡單嘅處理啦。咁跟住之後點樣呢？你就申請完呢張嘢之後，就要等香港政府其實成個好長嘅流程裏面嘅第一個部分嚟嘅。咁就等佢審批，就會佢突然間咧就會 send 翻一個 email， 一個電郵話俾你聽，你已經成功批核咗啦。咁你可以去下一步啦。咁樣我自己嘅 大要幾耐到啊？ 係啦，呢一個好得意喎。我由遞表去到真正收到個 email， 其實三個禮拜，完整係三個禮拜。咁我都有問翻嘅，有冇啲 friend 一齊申請緊啊？定點樣？咁開頭嘅時候咧，冇咁多人去做嘅時候，一兩個禮拜得嘅。但去到而家越嚟越多啦，咁開始可能有少少積壓喺度啦，已經係去到三個星期啦。咁樣咧，我就一收到之後，咁我點樣做咧？我就即刻約咗去驗車啦。咁就尋日朝頭早走咗去驗車。咁其實個經驗都有少少嘢值得分享嘅，或者網上面都有人講緊噶啦。咁樣咧就有幾樣嘢需要注意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自己個車上面會唔會有任何嘅貼紙出現咗先？ 一定有㗎，我哋 係啦，一定有㗎嘛。咁我哋貼紙類似嗰啲叫做出入停車場，可能會有一個貼紙仔俾大家啦 ，label 啦，行車證係另外一個貼紙。但係我哋講緊，原來除咗呢兩個咁官方嘅一個 label 以外，其他任何貼紙都唔得，包括咗啲咩呢？譬如我原來我係入咗一間叫 ABC 車會嘅，咁樣嗰啲貼紙係唔得嘅。Baby in car 嗰啲都係唔得嘅，車上 貼喺任何範圍都 任何範圍都唔得嘅。總之你出廠 車內都 唔得嘅。跟住就係講緊啦，嗱，總之車你出廠嘅時候嗰個樣， 就係 嗰個樣，係啦，所有一概係啦，清水樓嘅清水車， 有啲人好大鑊，有啲人架車黏到咧七彩。 因為尋日我去到我就親眼目擊咗啦，有一架係一架四驅車， 四驅一定 貼，佢貼到多到咧好犀利， 咁要點啊？要搣曬 搣啊！ 即場一路係咁搣，因為佢講個車會又有啦，佢甚至乎嗰架應該係啲好大型嗰啲嚟，佢應該係國內佢有跑跑山嗰啲嚟嘅，咁有國內車會，甚至乎去過邊一度有啲紀念貼紙咁樣咧，全部要搣曬，搣剩翻淨係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行車證啦，可能你出入停車場嗰一張啦，其他以外一概都唔得咯。 嗱，你未必搣得正喎，有啲連得耐嗰啲咧。 你放心，原來好有心機嘅，大家一路有專人侍奉呢一樣嘢嘅。大家一路去帮你检查，一路搣到你干干净净为止。嗱，第二样咯，咁有啲咧系叫我哋黐咗叫做隔热贴啦、UV 嗰啲啦，原来嗰啲完全唔得啦，唔好理你有 啡色玻璃嗰啲， 系啦啡色玻璃，唔好理你系有冇申请过噶吓，一概唔得，咁又系好多人喺度即场要搣咯。咁好啦，第三樣嘢咧就係，譬如個車身上面會唔會有啲咩，譬如大包圍啊，好似我咁啊，譬如有啲尾翼啊嗰啲嘢啦， 唔係又要拆啊？ 哇， 都要拆 呢一樣嘢咧，我行到埋去嘅時候咧，佢指住我部車， 滴汗。 嗱，你呢部車就有好多部件喺部車嗰度，跟住佢再睇啦，佢一巡一個圈之後啦，嗱，你部車你個行車證係寫住紅色嘅，咁你咧就有唔係紅色嘅出現喺部車嗰，例如黑色啦，例如銀色啦。系啦，跟住我就心谂，我、黑人问好大啦。咁我哋其实行出条街嗰度，其实系咪好多车都有唔系单一只色嘅先？ 系啊， 你有几可会见到一部车红色嘅就红色，由头落到尾红色。 连个碌铃都系红色， 系啦， 唔会噶。 咁你通常譬如窗框又好，倒后镜又好，其实嗰啲会系黑色噶 嘛， 好正 常。水拨都黑色啦。 系啦，跟住佢就话：，唔系，嗱，你架车登记嘅时候系红色。咁而家有呢啲顏色出現嘅時候，有一個機會係會俾人肥咗你個嘢㗎。咁樣咧就唔係我哋香港呢邊肥，有機會係國內嗰陣時佢一個檢測嘅時候就會肥。 嚇！ 係啦，我就黑人問好多。 其實佢指緊邊一 part 有㗎？另啲顏色啊？ 係啦，即係成架車，總之一望埋佢嘅時候，跟住佢就又係好有心機，佢真係逐個部件去影我。咁影低曬啦，佢話佢冇辦法啦，佢話職責所在，佢係需要去匯報翻上去嘅。我話我理解嘅，唔緊要，你慢慢嚟啦。但我都同佢講，我話我就俾埋我出廠嗰張相去睇嘅，官網上面。我話其實我真係冇改過部車，我一出嚟就係呢個樣嚟噶啦。我話如果假設唔好彩肥咗嘅話，可以點做啊？因為我唔係講我拆啲咩，我本身一出嚟就咁樣噶嘛。 將嗰啲唔係紅色嘅嘢，係啦，油翻變咗紅色。 因為廠係咁樣噶嘛，跟住咁佢就話。其实咧，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咁其实咧就要同运输署去申请叫更改车身颜色，就报翻，譬如我有红黑色，或者有啲系黑白色，咁样就要做呢样嘢啦。咁所以我都系，好啦，咁我话唔紧要啦，大家慢慢嚟啦。 但系呢个问题，如果你有咧，应该好多人都有。 系啦，跟住咁我就问翻佢，跟住话，咁其实你哋港車北上呢件事都行咗好耐啦，咁我相信唔係淨係我一屆咁樣噶嘛，都好多車都會係咁。你哋嘅經驗有冇人俾人肥過先？佢話真係有，但佢話唔多嘅。佢話好多千部裏面可能先得一兩部。咁所以其實大家我相信都係啦，佢職責所在，佢需要 佢就講聲俾你聽啫， 講翻俾你聽啦，唔好過後突然間發現咗呢樣嘢啦。咁樣咧，跟住。嗱，呢一個外觀啫，之後咧仲要驗車。 啊，對唔住，咁嗰啲 spoiler 嗰啲使唔使你拆啊？ 嗱，我好好彩係唔需要嘅，但係因為我係純粹係因為我俾得到佢睇我原裝出廠嘅時候真係呢個樣嘅。但係有一啲人係真係後加嗰啲，係真係會俾佢圈曬出嚟，而且係即場要拆。 對唔住，我想問嘅就係嗰個車外邊嗰啲，咁車裡面嗰啲咧就嚟換咗個軚啊， 佢嗰啲 佢唔理，嗰啲我唔理嘅， 係啦，嗰啲唔理。 我驚佢一陣間就我呢啲都唔得， 係啦，因為佢點解 理你個勾碌？ 因為點解咧？佢係講嘅就係行車證一出嚟嘅時候會係咩樣？ 明白， 係啦。咁同埋佢都講嘅，這個都可以呼籲大家一樣嘢嗱。有陣時咧規矩嘅就真係規矩嚟嘅，大家就真係唔好真係挑戰人哋條規矩。因為點解咧？佢話其實而家點解會捉得越嚟越緊？因為係只會越嚟越收緊呢一樣嘢嘅。好大一個原因係咩咧？其實好多人港車北上咗之後咧，其實因為國內嘅改車就好平， 哦，就改頭換面，係 啦，改頭換面嘅，跟住就會 譬如係啦， 加咗啲翼啊，或者轉埋色翻落嚟啦。咁其實咧呢一個係真係完全唔合法嘅嘢嚟嘅， 因為佢登記曬你嘅樣，你走嘅時候都要嗰個樣。 冇錯啦，你翻落嚟嘅時候絕對需要係同一個樣，因為係真係有留底嘅。甚至乎轉顏色呢樣嘢，其實大家可能心諗，好簡單啫，香港都有轉顏色啦。其實呢一個都係唔可以嘅做法嚟嘅，因為你將行車證到時你一翻落嚟嘅時候，完全另外一隻色係會有麻煩嘅。 咁呢樣嘢我覺得合理，其實你都唔可以亂咁。 改嘅喺香港， 因為你一改完，其實你出街之前你已經即係轉職啊，你係需要同運輸署真係就要申請 咗 話， 即係正要改㗎，係 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大家真係唔好話貪平上到好快手可以轉咗翻落嚟，真係唔好做呢樣嘢會有麻煩。 好似我哋去啲地方整容咁啊，翻嚟嗰時個樣唔同咗㗎嘛，真㗎。跟住佢對咗 passport， 咦？點解唔係呢個樣嘅咁㗎嘛？咁啊，個個一模一樣㗎。 我又可以再分享多一樣嘢喎。我哋之後咧，仲要驗車喎。 係啊， 驗車就有個小插曲。 佢係咪不論咩年紀嘅車都要驗？ 全部都要驗。嗱，我哋驗車咧要驗兩種嘅。咁係咩咧？我哋國內因為港車不上啊嘛，我哋要去兩間官方指定嘅驗車中心嗰度驗車，二揀一嘅。咁個流程裏面佢會話俾你聽，到時去邊一間同邊一間就好簡單嘅，上網 book 位。咁其實我自己嘅經驗就係翌日已經 book 得到噶啦，咁就好方便。去到等個時間都唔耐嘅。咁我去到嘅時候我就 book 第一個 appointment 九點鐘。咁其實一入到去其實我已經排第廿幾噶啦。咁但係廿幾都好咧，其實佢講緊係。半個鐘內已經消化咗呢廿幾個啦，咁、其實已經到我， 好快， 所以其實係快嗰件事合情合理嘅。咁好啦，跟住咁要驗車嗱，咁分兩個，呢、這個只係國內指定嗰、那個香港，咁我哋咪會有另外一款驗車，就係、是、譬如我哋過咗幾年之後，我哋要運輸署驗車噶嘛，嗰、那個都要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睇翻，如果我哋個車齡係高咗嘅，喺嗰、個交表中途，我哋連嗰個驗車都要再驗多次嘅，係啦。咁所以記住係兩款驗車。咁我哋而家就講翻我自己尋日嗰個經驗啦，就係、是、國內嗰個驗車啦。咁、那個小插曲係咩咧？咁其實我自己因為我哋以前都係做車行業嘅，咁、我哋咧永遠對照明系統咧，我哋都幾講究一下嘅。即係譬如我哋個車嗰、那個車房個頂個燈光點樣打，因為我哋要唔 睇得好清楚， 見得好清楚所有嘅嘢啊嘛。咁另外啦，譬如我哋要去到照到我哋叫做 engine bay， 即係我哋打開車頭冚見到自己 engine 嗰個範圍，其實咧我哋都會有燈光用嘅。但咧我哋通常個處理方法點樣嘅咧？我哋會用掛燈嘅，係啦，即係有條電線又好，冇電線都好，我哋係會將個燈係掛喺度嘅， 唔使喺度揸住做嘢， 唔使揸住做嘢嘅。原因係咩？係啦，你可以周圍走嚟走去啦，轉位啦，同埋嗰樣嘢係唔會阻到自己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安全性嚟嘅，因為其實講緊個 engine 係會發熱噶嘛。如果我哋跌嘢咯，跌到嘢啊，辣親自己，辣到任何嘢著火，其實都唔好嘅嘢嚟嘅。咁尋日個小插曲係點樣咧？咁啊，師傅其實我哋都有講有笑啦，其實都好輕鬆嘅。即係我都話大家唔緊要嘅，即係做好職責，因為佢都嚇咗我先啦。我滴緊汗，但我唔緊。要嘅，咁其实大家做翻应该要做嘅，冇问题嘅，慢慢嚟啦。咁我职业病啦、啊，我一见到拎支电筒出嚟、 啊，你就知道。 你师傅，不如咁啦，我帮你拎住啲电筒啦，你照边度？因为系，跟住佢话唔跟住我哋做惯咗冇问题嘅。跟住咁佢好啦，我 OK 咁，我唔阻你啦。咁我就见到佢将支电筒就摆咗我个 engine 嘅顶嗰度。 哇，好危险！ 系啦，跟住我 碌噶嘛， 系啦，我就已经惊惊地啦。跟住我就唔理啦，我褪到好开，唔好阻住佢。即系我好唔中意装人做嘢嗰啲，即系有压力嘅，即系好多人啦。咁好啦，突然间我玩玩下手机，突然间就扑一声，好清脆嘅扑一声，就系金属撞金属。我心咩事咧？咁我部车因为系嗰啲叫性能车啦，佢车底系有个钢板托住一个 engine 封咗个底下嘅。正常车 跌嘢佢系唔会直落地嘅。 正常車跌嘢其實理論上咧係直接落到地下面嘅，但我嗰下咧就聽到就是，咦唔係，似乎係有嘢撲一聲跌咗落去個底板個鋼板兜住咗嗰樣嘢，跟住我就滴汗啦，我即刻裝，咦支電筒真係消失咗， 點料出嚟啊？ 跟住咁就大 攞嚿扇蛇扇佢出嚟啦， 跟住全場好笑嘅，個撲一聲就我裝電筒唔見咗，跟住我呆一呆。全場係靜咗，即係好多個做緊嘢嘅人都靜咗。 等一停， 大家停一停。咦，真係唔見咗樣嘢喎。咁好啦，跟住我哋見到佢哋，好難停。 師傅鎮唔鎮定先？ 好鎮定，好鎮定，冇乜講過咩嘅。跟住我哋見到佢開始揾工具啦，揾咗隻夾啦，揾一支好長類似毛筆嘅嘢啦，揾一支棍啦，咁就開始撩咯。咁啊大镬啦！跟住咁佢就发现咧，因为真系封得好实啦，真系撩唔到佢出嚟。咁佢就尝试紧，其实即系几个我哋维修车最传统嘅方法系点样咧？就系尝试拍下个车底，即系嗰块板，希望嗰啲嘢可以弹下弹下， 碌下碌 系啦。但系个问题，因为嗰块真系一块钢板嚟嘅，咁佢其实拍之后净系听到声，但系就冇震动过，砰砰声。咁佢就尝试啦，再行咗去另外一边有一个斜台咁样啦，尝试下会唔会去掂得到啦？ 唔得，又嘗試咗咩咧？就再傳統啲啦。我哋話不如咁啦，阿師傅，你試下揸我部車，唔緊要嘅，你呢度安全，因為佢裏邊範圍嚟噶嘛。你踩油。你踩快佢，之後你剎車嘗試下睇會唔會向前碌得翻佢出嚟？ 你用板轉架車倒出嚟， 可能咁樣會易啲喎。 方法都諗過啦， 我哋連啲最 old school 嘅方法，我哋都試埋，就係加速減速嘗試挫佢出嚟，都唔得喎。唉， 都試埋， 真 係 試咗 嗱，我哋先阿師傅佢初頭都唔好意思踩得咁勁嘅，頭一下就係踩油。跟住咁就冇喐过啦，支电筒都系翻原位啦。今日再嚟，阿师傅 实咗啊， 其实冇嘢棘住嘅，纯粹真系 落埋加金属啦，系啦， 连麒麟狂都冇。跟住第二次，我话师傅，不过唔紧要，我唔紧要，你就抌佢啦。我话你踩油落去之后，你一下就停啦。跟住咁佢真系咧，佢踩得好劲，就一下一声，点解净系听到一声，但系冇嘢碌过出嚟咯。咁最后点样咧？我哋系要将架车。揸咗去另一個檢測中心，之後咧佢地下一條嗰啲工作槽啊，即係有個人可以喺地下下面做嘢嘅。咁點樣咧？都係幾歡樂嘅去到嗰度，即係大家又講又笑啦。咁大家都嘗試仲係喺唔拆底蓋嘅情況底下去嘗試攞嘅。咁大家就狂狂狂去敲嗰塊鋼板啦。但係你要諗下，喺一個好巨型嘅一個工作間裏面敲呢塊嘢，有好多市民嘅時候，我哋又係成為全場焦點啦，因為你敲鋼咯， 冰冰白白，係要咁嚴嘅咩架車？ 係啊，大家可能係，大家 要咁嚴， 係有啲人係有啲驚嘅，聽到點解會揼得咁緊要？ 我會咁諗啦，如果我唔識， 最後就冇辦法啦。咁真係要鬆螺絲啦，就揾嗰啲風窗咁樣，跟住就鬆曬螺絲啦，將成個車體鋼板鬆開咗先啦，先至拎得翻嗰支電筒出嚟嘅。咁但我都話唔緊要嘅，大家職責所在啦。咁就話我幫你揸翻架車去翻另外嗰邊，俾翻支電筒佢啦。 哎呀呀！咁啊搞咗成日咯喎！ 好犀利啊！由初頭諗住一個鐘嘅嘢，我係真係去到十一點幾我先走得啦。 即係 呢個趣聞分享。 咁啊，次你見到人揸電筒，千祈一定要佢揸穩。 係啦，先真係咪唔使俾翻支電筒咁咪算數？ 唔緊要啦，我對佢幫佢啊，幫下。 其实你系咪应该 suggest 佢嘢唔好再用电筒？ 其实我有同佢讲，我话要用翻 workshop 正常，我哋用嗰啲 挂 嗰啲，跟嗰啲安全好多。 或者行差嗰啲头灯得唔得啊？嗰啲会唔会好啲啊？ 其 实嗰啲会仲好咯，系啦，因为见到边度嗰阵。 不过都同佢讲，我话尽量用翻挂灯啦，大家安全少少嘅。 OK， 好啦，其他嘅资讯我哋下个礼拜先分享咯噃。 可以啊， 好，多谢晒潮潮吓，收12:30，34度嘅温度，相对湿度61%。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九龙塘的根德园幼稚园宣布3年之后停办，出年新学年起停收 K 1学生，学校2025-26学年关闭。校方解釋，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加上目標年輕家庭移民，為學校營運帶來挑戰。學校目前有30%的員工，包括校長、校監和老師等，都已經達到或者接近退休年齡，學校難以長期維持優質教育。校方話，學校會按教育局規定每個月收取學費，強調在未來3年有充足的營運資金，亦都冇計劃加學費。信中提到，根德園幼稚園創校60年，畢業生超過30,000人，感謝一眾學生、家長、舊生和職員的支持。杭州亚运听晚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今朝抵达杭州，体育专员黄德森、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等亦都同步抵达。杨润雄在社交专页说，抵步之后已经感受到亚运的热刺气氛，已经准备好迎接杭州亚运开幕，并且呼吁市民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政府宣布再度委任唐英年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任期两年，10月1号起生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第601章规定，董事局是西九管理局的管治及執行机构，负责规划、发展、营运和维持西九文化区的艺术文化设施和相关设施。本港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香港天后诞和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获列入国务院2021年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孙中山纪念馆向两个项目的保护单位颁发牌匾，是颁发牌匾。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亦都有出席颁发仪式，香港天后诞协会和香港长衫协会的代表在仪式上说，项目能够列入名录是一项肯定和重视。今次成功申报的两个项目涵盖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界定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和传统手工艺类别，具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且在社区或者相关范畴中具相当的代表性。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68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47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4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5元，升2.2元；腾讯控股310元，升7元；恒生中国企业62.74元，升9.6元；友邦保险64.65元，升1元；阿里巴巴84.65元，升2元；美团119.6元，升3.3元；港交所293.2元，升6.2元；中国平安46.45元，升1.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8.14，瑞士法郎0.905，加元1.347，人民币7.30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2447点，跌123点。港金报17925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74美元，卖出192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监控被人做咗手噶， 陈默哥，你快啲嚟睇下，有一封以木童姐嘅名义写俾你嘅遗书，佢话背叛咗你，冇面见你。木童姐到底去咗边啊？在这个时候秦华又不见了人。 木桶和秦华一起失踪，究竟当中有什么关系？而秦默又可不可以救回他们呢？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不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不想有糖果味和五颜六色包装的烟仔引你的仔女去试，想有些方便又有效的戒烟方法帮家人戒烟。 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嚟我哋点唱嘅时间吓，咁好多朋友打咗电话嚟㗎，不如听第一个朋友先啦。 好啊 ，Hello 喂， 系边位啊？ 系咪 cat 啊？ 喵喵 啊，喵喵 cat， 系你哋好啊， 你好 你好啊。 因为咧今日真系好开心啊！ 点解嘅？ 同阿疾心抱恭喜佢先，因为佢今日咧投标。底价中标啊，好开心啊，替佢高兴咯， 恭喜晒！ 咁第二咧就系嚟紧星期日系我嘅契心婆阿嘉慧生日，咁啊祝佢工作顺利啦，开心每一日啦，同埋身体健康， 恭喜晒！ 咁就系嚟紧咧又系仲有系下个星期六咯，就30号系我老公嘅阿哥生日，咁麻烦我想同佢讲嘅，我阵间到时可以 cut 呢段录音俾我去听咯，好嘛？ 恭喜晒！ 好啦，唔该晒，系阿三爷。恭喜你啊，生日快乐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知唔知啊？咁啊，总之开开心心啦，日日都咁啊，30号嗰日我哋大家一齐畅饮，大家开开心心吓、 啊，好 饮波。 祝阿三爷，三爷好型啊！呢个名字，三爷 啊，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好开心啊！真系好好想同你哋倾偈，终于可以同你倾偈。 你讲先啦，咁有咩讲啊？你讲啊！你头先都系点唱 嘅？悠悠好，好多谢你咯！你真系俾我哋好多正能量咯。 多谢。 咁同埋每次真系听到你嘅笑咧，我就算喺出边听紧咧，我都会忍唔住笑咯。真系好好， 出边你喺边度啊？ 譬如我而家喺街， 出街， 唔 平時啊，平時佢做節目嘅時候啊，咁同埋咧，阿張張咯，張張你個網上情真係好感人咯， 多謝多謝， 係啦，同埋片段人間強爺啦，你真係好多名嘅，仲馬強啦， 真係有聽喎， 巴閉哥啦，梗係有聽啦。我侄心抱咧都系猫痴嚟嘅，原来咩咧系只猫叫你啊！原来佢只猫真系会咩咁样叫噶， 系啊， 好得意啊！ 咧嗰日你知唔知啊？嗰日我听到咧，我即刻问我侄心抱咯，我侄心抱话唔系你叫佢啊，系佢叫你啊！原来佢只猫真系咁样咩？咁啊，跟住佢要你摸佢同佢玩。 我知啊 ，cat cat， 但系个问题系咧，我收到嘅嗰、那个资料嘅来源咧，就系咧人叫佢，因为其实佢哋叫你嘅话都系咁啊嘛，所以就你用翻呢一个咩，咁样佢哋就会嚟咯，系佢 好可爱啊！ 佢只猫好得意嘅，又系真系话同埋好聪明咯。佢话啲猫真系好聪明噶，咁样咯， 系啊，咁就好啦。 我就听到啊，风骚化狐人啊，鋭鋭咧。佢我講只貓貓咯，咁跟住佢話唔係啊，咁啊佢話調翻轉佢係想同你玩，佢就會發出咩咁樣。 呢個就已經成為咗我哋新嘅暗號咯，聽聽下。 阿 Cat 啊，我哋咩咁嗌你，你會唔會應我哋噶？你係阿 Cat 啊嘛。 強嘢，你記住俾心機，你啲片段人家我好中意啊。 真係多謝啊，大家一齊做得好好啊。 係啊，咁仲有一個咧，我最記得有一個叫只願一生愛一。你哋三个做得好好咯， 讲咩噶？ 就系讲夫妻之道咯，系鋭鋭系饰演婆婆啦，咁阿洋洋咧就系一个后生仔同佢女朋友嗌交，咁跟住咧就去探访，跟住咧就阿鋭鋭同阿张张咧就两公婆啊嘛，咁啊张张就系脑退化症啊，咁阿鋭鋭咧好细心照顾佢，跟住阿洋洋话：，哇，婆婆你好犀利啊，咁有心机，咁阿鋭鋭就讲啦，夫妻之道啦，一定要。大家唔好将件事 放大，即係當有唔開心嘅時候 解決佢。 咁、真係好好、喎，我覺得係、真係你哋嘅團隊 好啦， 真係你哋嘅團隊真係。 我哋个个都好俾心机啊，系啊，就算小样样都好俾心机。 我哋有啲新进嘅朋友仔啊， 系咯系咯，多谢你啊 ，Potter 啊咩啊， 阿 Potter 演得好啊， 系啊，系啊，我就系我嗰日我就系想知道系嗰个叫咩名， 系啊系啊 ，Potter 嘉慧啊， 叫咩名啊？ 做我个仔嗰个叫做阿 Potter， 哦， 系啦 ，Harry Potter 嘅 Potter。 系啊，我哋有两个新同事。 冇错，我哋会希望有俾多啲机会佢嘅，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广播都有呢份热诚 嘅。 系 好，知道啊， 知道。 多谢你， 多谢晒。好啦，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大日子》啊。大日子有冇除咗咧打电话你嘅朋友之外，网上都有啲朋友都留言嘅， 我都有啊，你先。 OK， Charles Shortmay 佢话今日我仔 Brian 生日吓，祝佢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减少工作，多啲休息，保重身体。 好啦，咁有一位咧就系话啦，阿 Violet 啦，即系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嘅你嘅死对头。 佢想祝贺咧就系 Dr. Richie Chan 同埋团队喺9月23日咧 Clinics 嘅 Grand Opening 啦， 人心人术，妙手回春，医德济世，德医双馨。咁而咧就希望阿毛 B 咧祝祝史同学咧，佢真系姓史噶吓，就9月23日咧生日快乐，健康幸福，工作顺利，约大家出嚟食饭，包唔包括我哋咧？我问你。另外仲有咧就系肥 V 会祝咧就系阿肌肤啊，9月24日亦都系生日快乐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起鼓，咚咚咚锵，咚咚咚锵锵锵锵锵，咚咚咚咚锵锵锵锵锵。 拆完 啦，攞利是。 另外有个 Candice， 阿 Candice 佢话：瑞瑞啊，我今日正日生日，可唔可以唱只生日歌俾我听啊？ 梗系得啦，但系我要读咗特别交通消息先。 好， 大屿山姜山道因为有呢个交通意外，所以姜山道近住法华静苑咧就实施咧单线双程行车咧，一带系车多嘅。而新大屿山巴士路线1号同埋11号咧就会临时以石壁为总站啊。咁而路线21号嘅话咧就暂停服务嘅，请大家留意留意。 留意啊！ 可以啦，听住啦。 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everyone, 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系好嘢，又去攞个饭盒， 攞两个饭盒。好啦，电话里边有珊珊， 珊珊来自。 喂 ，hello 啊 ，hello， 系 hello 啊，珊珊， 点啊，珊珊， 开心啊，可以打通你。 先讲暗号先，唔该。 暗号啊？ 知唔知啊？ 猫点叫啊？ 猫。 唔难，唔系你试下唔惊，嗱深呼吸唔惊，我哋唔会笑你。 系三二 一，佢仲系有啲腼腆啊。 系啊，嗰只猫咩？ 怕怕丑猫， 你劲啲咩？ 嚟咩？ 就好啦。好，多谢多谢，珊珊。 点啊？今日有啲咩？ 有咩好嘢啊？ 今日系我细仔同埋我。正日生日， 咦、嗯、一齐 啊，所以就啱又星期五可以有机会打上嚟，我谂住如果打得通就可以俾佢听翻录音，放喺生日礼物。 阿细佬几大个啊？细佬， 细佬今年9岁。 哇，9岁呀、啊，小朋友啊，翻紧学喎，3年班， 系啊， 你记得俾佢听翻喎、 啊？诶、啊，4年班啊， 4年班啊，哦、嗯， 会唔会切蛋糕啊？ 系啦、 啊。 今晚简单一家人食餐饭，切个蛋糕咯。因为其实好几年都冇， 系啊，冇得出去、啊， 开心啲好啲嘅。 有冇买礼物俾阿细佬啊？ 我谂住呢段录音送俾佢噶啦，同埋两封利是咯。 我搞 错，有两封利是，有两封利是， 系啊， cash 俾你 ，cash， 因为佢已经足够幸福噶啦，我觉得。 咁你又啱，有你呢一个方 面，哎、有大家锡佢， 咪系咯，快高长大， 系啊， 学业有学业进步吓， 系、 啊。但系佢成绩好唔好啊？ 身体健康，佢 成绩好唔好啊？ 系啦， 冇所谓，最紧要 唔 系 最紧要开心。 话是话，我买两个练习簿送俾佢做功课， 又得。 你讲咗系咪？ 你讲咗你 两本练习簿， 但系佢要上嚟攞，你咪上嚟攞，真系， 咦真系两本练习簿，诶佢中文差啲定英文差啲定数学差啲啊？佢边样差我就送个数。 英文比较弱啲咯。 好， 送本嗰啲， 我都可以过嚟攞嘅， 真系嘅， 系啊， 练 习簿。4年班唔使copy book啊。 总之我哋会买两个练习簿，好唔好？ 系啊， 我买一本，佢买一本。 好， 好，你上嚟攞。 可以进步，可以进步。 我喺里边每一版我写定100分。 最紧要签名， 又得， 又得两本练习簿，好的， 好啊，我可唔可以画个公仔俾佢？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我都成日听你哋嘅专业嘅。 咦，你10月4日有冇攞到飞啊？有冇过嚟？ 10月4日冇啊， 我哋 唔紧要。我约再约你送本练习簿， 下次会有机会吓。 我到时通知你啊吓。 细佬收到通知， 多谢 晒， 多谢晒 ，Happy Birthday。 界就让步，黑白的动物别找绝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有爱也幸福，就闭着眼夜空气吉他飙速，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满屋疯狂舞蹈，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 oh, 不愿飞到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whoa, whoa, whoa, whoa,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的动物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把心被束缚，活了一年计划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有骄傲都有大步， Let's goYou're not equal 仲有五分钟嘅晏昼一点钟，我哋听下一位朋友电话，嚟咯，喂喂， 喂， 系、哎、呀，到你啦， 边位？ 你叫咩名啊？ 冰啊， 阿冰， 暗号唔该，冰姐， 死啦，我好紧张啊，我几廿年冇听啊。是不是猫声啊？ 是啊，冇错。 你试下，快啲，冰姐。 喵喵。哇！点解咧？因为我以前养咗只猫叫喵。 系咁叫嘅，我叫喵喵。 好嘢，好嘢，好嘢，都 OK。得唔得啊？ 喵喵。 好问题， 我会照念佢，所以叫喵，又会讲翻 叫 喵 喵。 好啊， 好啊。我以前都系嘅，我以前养一只猫咧，系会喵 咁黐人嘅。 我咧，我点解会点唱呢，就是因为我点俾我自己听， 点解？ 同埋我啲亲戚啦。咁因为我琴日开始咧，就开始我个退休生活啦。 恭喜晒！ 恭喜晒！ 系啊，多谢多谢。我谂住我会好 sad 啊，或者咩？但唔系、啊，临尾即系呢几日我都好开心咯。 嗯， 系啦、啊，嗯。 有咩计划啊？退休之后 啊 ，sorry， 退休之后咩计划？ 听伍国华啦，希望我哋继续 人 一齐好好相处落去啦。咁屌俾我妈啦，我细妹，我细妹啊，细佬啊，我奶奶啊，姑奶啊，姑仔佢哋听啦，同埋我以前同我合作过嘅同事啦， 好， 我做咗50年嘢啊， 哇， 好嘢， 休息下啦， 系啊， 谂住做咩啊？跟住退休之后 做义工啦，做义工啦，可以做啲有意义嘅嘢， 继续，我会唞下，我将会都会去学下嘢啊，做下义工啦，会嘅，会嘅， 系啊，休 下先，不过就真系做咗50年，好攰啦， 系啊， 我今年63。 好细个啫嘛， 好年轻啫， 系啊，好细个出嚟做嘢，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咧，大女一定出嚟做嘢噶， 系咯， 大女二女小学毕业就出嚟做嘢，不过都好开心啊，咁样都度过咗咁多年， 系啊， 跟住更加开心啊，掌握自己嘅时间，继续玩开心啲，好嘛， 系， 好多谢晒你， 多谢你嘅点唱， 多谢冰姐， 拜拜， 咬咬系咪咬咬啊？ 用呢个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都呢个礼拜啲讲声拜拜噶啦。 哎呀，我真系唔舍得， 唔舍得啊！ 你唔好走咯，继续咩？ 下个礼拜又嚟啦嘛， 系啊， 系咪？几开心啊！星期日又可以见到你孖宝兄弟啦。 哎，执书包， 好啦，歌名叫做《老细我别先》，星期日再见大家， 拜拜。